数据显示呢，平均每三个墨西哥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人面临肥胖问题。很多墨西哥人喜欢高热量高糖分的食品，有的父母呢甚至把可乐放到奶瓶里面喂孩子。墨西哥政府意识到肥胖问题的严重性，号召全民减肥。不知道你月半吗？也是时候该管住嘴迈开腿行动起来了吧。平常呢只想安安静静的游个泳，享受整个泳池的话呢，有一款产品非常的适合你。国外有一家厂商呢设计了一个6英尺长的巨型充气小强浮艇，就是蟑螂的形状，应该特别适合那种喜欢独自安安静静的享受游泳或者是整个游泳池的人，因为别人都不敢靠近过来。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能够对感觉坦白。只是为了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